蒋由、拳法家还有剑客神枪手，他们都在紧张的备战中，哪里知道这边古里古外两位居然聊起来了。只有站在张新杰身后的叶未央看得清楚，这两人消息聊天之快，让叶未央已经觉得有些目不暇接了。 好快啊， 叶未央心下惊叹着。从张新杰的显示屏上却看到山谷下方的君莫笑并不急着从坡底冲上，而是耐心的左右徘徊，似乎在朝峡谷外张望。 站位不错呀。 忽的，张新杰这边又是收到了一条君莫笑发来的消息。 见笑了，看完的话抓紧时间吧。 张新杰回道。 来了。 君莫笑这条消息发罢，突然提速，角色疾跑冲上斜坡。观战的叶未央心瞬时都提到嗓子眼了，更别提身处局中的众人有多紧张。看到君莫笑明显是要开始闯阵，蒋优和拳法家都下意识地看了身边的张新杰一眼。张新杰的神情却是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更加专注于他眼前的屏幕。近了，越来越近了，蒋由的握着鼠标扶着键盘的两只手都有些颤抖，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攻击了。但是有张新杰在，他不敢贸然地自己行动，他在等待张新杰的指示。但是张新杰却迟迟没有开口。 还不够吗？从站位来看，手攻的应该是我吧？还是说这个判断太简单，所以张副队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下指示，所以不出声是等着我自己出手？ 蒋友脑中真是念头无数，又是下意识地朝张新杰这边望来时，看到张新杰的嘴皮突然一动。 法师。 蒋友在耳机中听到了这么一声。 啊， 蒋游随口应了声，随即才意识到这是张新杰向他做出了攻击的指示，连忙扭头回来操作，心中大悔自己为什么不集中精力，胡思乱想那么多干什么，这一下却是慢了有半个拍。但蒋游的操作终究还是不赖，接连两个操作下去，火焰爆弹、冰霜雪球两个小法术沿着山坡打下，接着一个较长的吟唱，却是一个烈焰冲击的释放。蒋游控制得很好，火焰爆弹和冰霜雪球两个法术不是一条直线打出，两个法术有先有后，有角度，前后衔接相当完美。但是疾跑当中的君莫笑却在火焰爆弹触身前的一瞬突然一个变向，跟着再一转，根本未见停速，就从两个法师之间那点微乎其微的小角度里抹身穿了出来。 靠！ 叶未央惊叫着。躲避蒋游这两个法术的方法还是挺多的，但是君莫笑用的却是最快最险、操作性最高的躲法。通过对属性、对性能的熟悉把握时机，此外一线峡谷出口这里可是个上坡，还要考虑到坡度对角色移动速度的影响，这些细节都计算在内，才会有这么精准的两个变向，这绝不简单。而这两个难度极大的变向带来的效果也是惊人的，君莫笑几乎没有因为这两个法术造成时间上的耽搁，瞬间又是拉近了不少距离。而蒋游更是没料到有这么匪夷所思的变相夺法，他那个烈焰冲击却是点错了地方，此时吟唱却都已经结束，只见一道火柱在君莫笑身后两个身位的地方腾升而起，看起来像是一簇搞笑的烟花。 枪手！ 张新杰的声音再度传来，峡谷入口右边崖上枪手立刻冒头，提枪对着君莫笑就是一通射击。君莫笑就地一滚，子弹打在身边地上火花连连，接连三个翻滚后闪至了那山壁下，却是拖出了枪手的视角。那枪手也不含糊， 蹬得直接跳出空中，转身拔枪就要再射，结果耳边却听到了一声惊呼的当心，嗖嗖嗖三声风响，枪手注意到时一切都已经迟了，三枚五方手里剑已经钉在了他身上。空中本就不易保持平衡的角色立刻被打飞出去。忍者技能忍具手里剑，打飞了枪手，君莫笑立刻朝那方向跳出峡谷，不想刚刚一露头，拳法家却已是一记冲拳狭缝而至，竟是在这里守着君莫笑出现。张新杰的指挥是直接语音的呼叫，却也有暗中的消息传递，拳法家收到消息早跟枪手一同守在了这个方位，这一拳来得突然，直轰中了跳起君莫笑的胸膛，将他又送回峡谷当中。 耶！ 拳法家一声怒吼，宣泄着昨晚堆起的郁闷，角色却是急冲跳去，追着在空中的君莫笑就是一个鹰踏踩了过去。 你耶你妹！ 结果响在他耳中的却是这么一声怒骂。三脚鹰踏还没使完呢，半空中的君莫笑扑一下就已经消失成一团青烟。 靠！ 拳法家又哪会不知这是忍者的影分身，但是那一拳那么突然那么快，这君莫笑居然还能完成影分身这样的操作。如影分身这种不需要吟唱时间的瞬发类技能，又要设置真身假身，设置分出去哪一个的方向距离，操作是相当复杂的，怎么能在那么短促一瞬间施展出来呢？拳法师想着空中急转身看身后，就见君莫笑就站在山边他本来的位置，一手却是抬起指向了他，身边浮起了一个暗黑色的混沌光球。拳法师望来的一瞬，光球急速一转，化身数枚暗黑色的小剑，直朝空中的他盯视而来。术士技能诅咒之剑。还在空中的拳法师又能往哪儿躲去，被一堆诅咒之剑在空中差点没打成一团黑光。这诅咒之剑是吟唱加蓄力的技能，蓄力时间越长，光球爆出的小剑就会越多。君莫笑这一下也没蓄到极限，显然是顾忌着其他可能的对手，朝拳法师意思了一下，立刻抽身便走。结果转身就见刀光闪到，剑可拔刀斩的剑气一致，君莫笑立刻纵身一跳，却是以高超的操作和时机把握，以跳跃这么朴素的法术躲过了这一抹而过的拔刀斩剑气。谁想这时空中不知何时却燃起了一团赤白色的火焰，君莫笑这一跳起不偏不斜，正被火焰卷了个正着。所有人一怔，大家都下意识地觉得这会不会又是一次影分身，待到确定这次是真的完全中了君莫笑时，几人一下子都沸腾了。而做出这预判攻击的正是张希杰，用的是牧师的30级技能神圣之火。牧师可并不是一个除了治疗恢复以外一点攻击手段都没有的职业，神圣之火是一个持续性的伤害技能，时间长达5秒，伤害每秒递减。不过这技能对于角色不存在任何物理上的修正攻击，君莫笑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只是在落下地时，这团赤白的火焰却还在他身上纠缠不休。但是伤害并不是神圣之火最可怕的地方，神圣之火最可怕之处是他3秒的技能封印，被神圣之火灼烧到的角色3秒之内是无法使用任何技能的。圣职系和暗夜系这两系的职业综合来说，在直接的杀伤力上确实比起法师、格斗家或是剑士、枪手们要差上一些，但是却拥有很多特别效果的攻击手段。无法使用技能，那相当于没有法力，这3秒对于叶修来说是如何的窘境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张新杰使用叶未央的这一神圣之火命中了君莫笑后，另一牧师却也听令凑上前来。 牧师在张新杰的指挥中俨然不是后勤，而成了牵制局面的主力。这牧师此时摇动手中圣十字，刚刚好吟唱完毕，手中圣十字白光一闪，也就知道技能要到，没有含糊，角色直接就倒跳出了山崖。此时他根本无法确定那牧师的神圣之火是点燃在哪个方位。神圣之火这个技能释放出后，无论有没有直接命中对方，都会在释放的位置保持五秒的燃烧。这五秒里，只要目标触碰上去，技能依然会全效发动。伤害也倒罢了，此时的叶修却是不敢再被沉默上三秒。先前中了神圣之火后，那剑客就已经是无所畏惧地冲了过来，再被接着沉默，将直接沦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后跳出山崖，叶修立刻调整角度观察四周，结果就见爱凑热闹的法杖已在此时森林的那么一指，一道火柱喷地而出，跳出山崖的君莫笑当即被定格在了那一瞬，在一团赤白的神圣之火也在此时又一次缠绕了上来。君莫笑被爱凑热闹的烈焰冲击冲浮在了空中，而那牧师显然是早有计划，神圣之火居然点的就是这个浮空的位置，君莫笑的举动却是已经被这些家伙给看穿了。对于这个神圣之火，叶修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即使君莫笑还可以动作，但普通的物理攻击是无法将神圣之火熄灭的。叶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君莫笑又一次被神圣之火缠绕，又是一次三秒的技能封印。类似这种技能效果是各算各的，你走你的三秒，我走我的三秒，却没有说两个神圣之火同时打上去，于是就三加三等于六秒的算法。伤害类的技能可以叠加集火，而这种控制类的技能讲究的是衔接和连续，叠多了也是浪费。此时霸气雄图两个牧师的神圣之火就是一次不错的衔接，整个过程中让君莫笑在五到六秒的时间里保持了沉默，这个状态势必将持续到他落地。早一步被他击飞出去的拳法家和神枪手都已经狂奔过来了，连神枪手这个远距离攻击为主的家伙都准备贴身上来玩体术，显然对手是想将他逼死在这个角落里。蒋游几人几乎是欢叫着扑上来的，但张新杰此时却有一些失望，他并没有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不用飞枪？ 这是张新杰此时心中的疑惑。眼下君莫笑的处境，换作很多职业都有可能是死局，但是枪手的话却可以利用飞枪的技能延缓自己落地，为解除神圣之火的封印争取时间，而且可以用飞枪调整方向，完成接下来需要的走位。君莫笑不是枪手，但是散人在飞枪方面和枪手系的角色也没什么区别，飞枪用的只是普通攻击，这是神圣之火并不会封印的，此时绝对可以使用。但是君莫笑却没有，他就在烈焰冲击结束后就这样直挺挺地掉了下去。蒋游已经在让他的爱凑热闹对着这个位置吟唱下一个法术，剑客从上方飞奔而来，随时准备跳下支援，拳法家挥舞着拳头冲上，神枪手就地一个滑铲，看起来完全不想让君莫笑落地。啪一声响，在蒋游一堆人激动宣泄的叫嚷中显得是那么的不起眼，但是神枪手的滑铲却因为这一声响而中断，他保持着滑铲的姿势半躺在地上，从屏幕上他可以看到自己铲出的右腿此时却被地面翻起的一个铁扣牢牢地扣在地面上。盗贼技能陷阱扣，神枪手呆住了，哪儿来的陷阱？君莫笑放下的？不可能啊， 从他出现开始，一举一动就没有逃脱过他们队伍的眼睛。这个地方君莫笑只是翻滚着躲掉了他射出的子弹而已。难道在那翻滚的过程中，这家伙竟然还完成了设下陷阱的操作吗？事先设置好的陷阱当然是不会被事后的神圣之火给封印，在技能到时间前，只要有人触发，他就会发动。神枪手还没回过神来，就听耳边似乎扑一声轻响，一团看起来罪恶之极的青烟已从地上喷起，绚烂地散开。他的当中是大步冲上的拳法家，此时被毒烟包裹，脸上迅速就浮起一层青色。又是一个盗贼的陷阱技能，毒云陷阱。君莫笑在那翻滚躲避子弹的过程中，设下的陷阱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神枪手有些难以置信，但事实就在眼前，总不可能是哪个无聊的人路过放下的。他们在这峡谷口等了可有两个多小时了。那么这两个陷阱的目的呢？神枪手毕竟也是高手，这事后诸葛亮的一看两个陷阱的位置，瞬间就已看出名堂。很显然，这是君莫笑特意留下的后路，防的就是从那里跳上突围受到阻碍，不得又不跳下的情况，所以才在这落脚点设下陷阱以作保护。而发生的事实，两个陷阱当然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时如果不是有这两个陷阱，神枪手的滑铲和拳法家的冲拳早把君莫笑糊到墙上去了，他一步也别想再离开。现在呢，陷阱扣住了神枪手，虽没伤害，却是打断了攻击，限制了移动。那毒云陷阱倒是一个以伤害为主的陷阱，不是陷阱扣那样限制移动，但是毒烟伤敌的一瞬却会对目标造成一个小小的僵直，僵直打断了拳法家的前冲，打断了他的拳头。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瞬，君莫笑落下，他们的攻击却都是没有到。君莫笑就地一滚，已经翻到了一边。守身，这是通用技能，通用技能和普通攻击算是一个体系，不会被神圣之火给封印。爱凑热闹的暴风雪此时倒是吟唱完了，冰霜雪雨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但君莫笑的人哪还在那儿？就地接连翻滚，早已离开。神枪手这一瞬间眼睛瞪得贼大，他想看清楚君莫笑是不是还能在翻滚的过程中设下陷阱。直到突地注意到君莫笑身上流窜的白火，才反应过来，君莫笑这时还处在神圣之火的封印状态，就是想设陷阱，规则也不允许啊。君莫笑从上落下，一切都只发生在三秒之间。第一秒，两人中陷阱，君莫笑落下瘦身操作成功。第二秒，君莫笑翻滚从神枪手身边路过，神枪手连忙拔枪，陷阱扣只是限制了他的移动，却不限制他攻击。但都到了身边，叶修又哪会让他打中？比手速，这种高手在叶修面前还是不够看。君莫笑左手反手剑飞出，比神枪手拔枪更快。本就被扣在地上半躺的神枪手被这一剑砍了个全躺。瘦身，脚还扣在陷阱里呢，还瘦身个屁呀！